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我们主持人泽林呢喜欢一个女生，但是没有追她。那个女生就问我们主持人泽林，喜欢她为什么不追呢？泽林就说，你是女神，我追不到的嘛。那个女生就说，你不追怎么知道嘛？然后我们主持人泽林就追了她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呢，那个女生还是没有答应她。泽林就问她，你不是让我追你吗？女生说，对啊，不追怎么知道追不到呢？现在知道了吧？ 受不了啦！ 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想听到更多的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来看一周新闻盘点。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汽车行业将分类实行过渡期开放，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5年内将全部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公安部首批一代身份证识别卡日前发放，该卡呢只需贴附在手机的 SIM 卡上，能够在不泄露身份信息的前提下远程在线识别身份。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申报工作最近正式启动，申请人和所在单位可以在申报系统提起注册申请，并进行实际申报。近期，文旅部集中检查了30家网络表演平台和50款网游产品，排查清理了网络文化市场禁止内容，规范网络文化市场经营秩序。北京市人社局近日公布《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管理办法》，规定了引进毕业生原则上应具有研究生学历。新修订的解放军共同条令最近发布，其中规定军人使用移动电话实行实名制管理，军人的微信号、 QQ 号等需进行登记备案。目前中美科学家共同发表论文称，长江江豚已形成独立的进化支系，是一个独立的物种。目前长江江豚仅剩1000头左右，濒危程度比大熊猫更严重。 飞越迷雾，把生命看清。 这是来自于周华健唱出的《飞越迷雾》。我记得有一次周华健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在那样的夜色当中，在那样的旋律当中暗自抹泪。在歌坛摆渡十多年，周华健可以算得上是在同期的歌手当中少数还能在歌坛挺进渐强的歌手。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春夏秋冬的四季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季呢？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在听歌的同时与我互动。

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缠绵，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开车上路，等红灯停车，往前面一看，哎，是我眼花了吗？前面那车的车顶上竟然蹲着蜘蛛侠，科幻大片吗？然后慢慢的发现蜘蛛侠很忙，因为他会以各种姿势出现在不少的车顶上。除了蜘蛛侠，还有蝙蝠侠、粉红豹、超人等等玩偶，坐在车顶或者是车尾，这些玩偶色彩鲜艳，造型夸张，极其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反光镜上、雨刮器上、后视镜上，只要能腾出位置的地方都沾上了这样的玩偶。在一笑而过之后，不禁让人担心，汽车外安装玩偶配饰真的是安全的吗？我特意去问了一下交警朋友，这是不安全的。一方面，车主不能擅自改变车辆的外形，否则在行驶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这些车外的挂饰物往往造型夸张，色彩鲜艳，容易吸引眼球，可能会引起其他车道上驾驶员的关注，从而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一旦控制不好与前车的距离，容易发生追尾或者刮擦事故。特别是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如果车顶上的玩偶掉下来，就很容易影响后方车辆的行车安全。汽车外安装玩偶配饰的行为属于对车身外观的轻微改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第一项和《机动车登记规定》第57条的规定，这种行为属于违法行为。那么从4月1号起，警察署里就要开始处罚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配套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车顶上放置玩偶属于违法行为，违者将被处以200元的罚款。车子的美观固然重要，但行车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要为了追求个性过度装饰，万一给自己或者他人造成了伤害，那就追悔莫及了。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真正的乐观不是盲目相信一切都会顺风顺水，而是一种能够允许失败的心态，了解自身的局限，正视失败的可能，但仍然选择坚持和实行自己的梦想。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带着积极向上的状态，不停尝试，不言放弃，生活终会给我们想要的答案。

滴滴出行在其官方微博宣布成立一站式汽车服务平台，该平台涵盖了已有的汽车租售、加油、维保及分时租赁等多项汽车服务与运营业务。最近，中国空军新型的战机歼十 C 开始担负起战斗值班任务，标志着空军攻防作战体系进一步完善。最爱这一天来自于那英，这是那英最著名的情歌，但她其实呢是一位曲风多变的歌手。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曲风更加前卫的歌曲。其实呢，在当时大多数专辑的主打歌都是情歌的现象是来自于听众的喜爱，因为歌手发行每张专辑时都需要市场进行考量，那照顾到小众和大众。而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专辑风格更多考量的是他的个人形象，这是来自于郭富城，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伤心的话

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

是想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大地一样宽容，在这艰辛发出的路上点亮生命。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保护。

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要的是崇拜，并不是谁的爱。 来自于张学友演绎的一首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今天只有我和我的老朋友亚威来为大家主持今天的十八点的节目了啊！ 大家好，我是亚威。 哎，我是泽林。那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歌曲的，来说一说你曾经学过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哎， 第一首学的歌曲，你第一首学的歌曲是什么？ 其实小时候嘛，听到的歌曲还是蛮多的，不过可能以后慢慢大了，情窦初开了啊，就是让我真正记住的、真正学会的一首歌是羽泉的《深呼吸》。 哎，这首歌非常好听，我记得这首歌的 MV 啊非常动感，一群人在奔跑这样的感觉。 不瞒你说，前几天我还刚刚的把这首歌的 MV 拿出来观看了一遍，就是又找到了曾经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的学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可能跟你不一样，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吧。那会儿大家唱流行歌曲可能都是因为一些电视剧，然后那会儿父母就特别爱看包青天。 包青天 他的那个主题曲就是开封有个包青天，哎，你也会唱？ 对，我也听过。 说明这部电视剧也是非常经典啊。 对，深入人心嘛，还是、 其实还是当时是跟年代有关系，跟大家看的电视剧。很多歌曲其实大家第一首学的可能都是跟着电视学的。 没错，那也欢迎呢在听节目的你来和我们互动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回复关键字流行啊，在文章推送的页面下方留言，说说曾经你学过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如果你的留言入选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凤飞飞，《追梦人》。

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一说你曾经学过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啊。 嗯，我们来看看听友的互动。史诗是， 哎，这个名字真的 太难念了。 对， 他说曾经学过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呢是那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一念这首歌曲就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唱起来哈。 这个就唱念不出来，全是唱出来。 对对。 还有这个青灵说，认真的回忆了一下，第一首学过的歌应该是张信哲的过火，小学的时候学会的。 其实我发现了，其实通过大家的留言可以看出来大家都是哪个年代的。小学的时候唱过火，那就是听众都是什么年龄段的， 对，你就暴露了年龄了。 嗯，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继续能够与我们在经典969的官方微信上留言与我们互动，回复关键字流行，在文章的推送页下面留言，说说你曾经学过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经典969的一份精美礼品。 没错， 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彭佳慧的一首相见恨晚。 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

征服，和向你藏好的路，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呢。今天还是由我和亚威来为大家主持18点的节目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关于经典歌曲的，就是你第一首学会的流行歌曲啊是什么。 我看到很多听友都有留言啊，这位听友叫做双下巴丹丹，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满大街流行的 KTV， 那个时候都叫卡拉 OK 歌厅什么的，小时候跟屁虫都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进去过，那个时候都是大厅，而且是点歌室，不管是唱的好坏都会上去吼两嗓子。我想这样一段留言应该对很多听众来说很有共鸣感吧。 对，很有记忆感了。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可能说歌厅还就是挺健康的， 对， 就只是去唱歌，就只是去唱歌， 现在也只是去唱歌， 现在还可以蹦迪啊。那这个丹丹呢，他还留言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听人点的最多的就是爱拼才会赢，现在想想那些闽南语的歌曲，不会就是一气乱吼的叔叔们也是醉了， 爱啪啊家辉呀， 哎，对，差不多是这个调吧。 哎，这首歌其实大家都是知道的，其实你看大家的留言发现啊，这些歌我们小时候都听过， 没错， 都特别熟悉， 但是可能没有去学，虽然当时可能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在听的这些歌都是什么呀，怎么， 哎，对， 怎么那么奇怪，但是现在听听还是觉得很好听， 老歌还是值得回味的。 那 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流行啊，在页面的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你听过或是你学过的第一首流行歌是什么。 那留言入选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哦。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来自于齐秦，原来的我。 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

岁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 生命越告别光阴，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处置等待的青春， 黑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你的尊严。 生命与告别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 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 生命与告别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首的青春。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我们都在按自己的方式活着，也许看起来过程很有意义，也许看起来过得毫无意义，也许看起来过得很安稳，也许看起来过得不靠谱。然而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每个人的身上都能有让自己发光的东西，那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每个人都有自己努力的方式，一起加油。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就是好啊，那一个字儿就能表达什么是经典了。只要是经典的东西，它必然好，必然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而且能够长期的留存保存下来。我觉得这就是经典。 我觉得就是能够历久弥新的，经过时间沉淀，但是仍然能够受到肯定，能够受到喜欢的，应该就是经典吧。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你没法短期内去改变你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社会现状，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心平气和的来思考怎么样从你现在的岗位上去做起，慢慢的一步一步来争取自己的资源。